说有些事情永远不改变，就像阳光永远都照在欢欣的脸。草叶陪在你发上，送走你年轻的笑脸，拥抱一颗庄重肯定无限些，就像相信旅行的世界你的心愿。